优选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NING。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耶、yeah, 开车的时候呢，你会突然间自己嗨起来的人吗？你不知道的话没关系，我现在跟你分析。这个贴文呢出现在优选的 IG 啊，那就是讲述呢开车的时候会突然自己嗨起来的12星座。首先第一名呢就是金牛座，我非常的认可。 等一下，我们先来聊一下什么叫做开车的时候突然嗨起来，这个定义是什么 啊？就是 可能你可以演一下示范一下什么叫做开车时突然嗨起来吗？ Maybe 他就是开歌的时候，有些人是静静听这首歌曲的、但是有些人是一起嗨，哎呀告我让我终于走得有趣，我再不再 就是双手握着方向盘还是有专心开车。 有 可是呢外面的人会觉得哇，这个是哪个疯子在那边一直嘴巴打开可是在车里面的环境呢是非常大声 非常热闹的， 像在演唱会这样子在唱宇宙的有趣。 是的第一名呢就是金牛座啦。 Very good， 我非常的认同金牛座是这样的， 而且他们对于很喜欢听的音乐呢会一直循环播放对吧？ 尤其是他喜欢的歌曲他一直循环播放。 我刚刚说过了不好意思，你为什么要重复我的话？ 我讲如果他喜欢的歌曲， 对啊，我讲他喜欢的歌曲会循环播放啊哦，你今天 holiday 太开心了是吗？你完全重复我的话，你知道吗？ 我喜欢 就代表莹莹跟金牛座一样，他喜欢听伟俊讲话，所以重复讲了我的话。 我是因为不喜欢听你讲话，我才没有听进去啊，所以我才重复你的话。 好像也是哦，你直接隔绝掉我讲出来的话， 完全没有人整听。好， 狮子座呢排名在第几名？还有你的星座排名在第几名呢？赶快去到歌炫的 IG 看看吧。 是，所以今天变变变呢，就来跟你变一下。哎，听歌的时候有什么开心的事情，会来跟你分享。守着歌炫 Beyond Tre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NING。刚刚听过的歌曲来自 1K 的，就忘了吧。 歌炫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湖边、河边、海边，吼！ 歌炫变变变，歌炫变变变，这首歌太好听了，我很难忘掉啊！你是一个爱听歌的人吗？如果是的话，今天的变变变就来跟你聊一下，听歌的时候有什么开心的事情啊？我有遇过最开心的事就是呢，你许愿下一首播什么歌呢，你的愿望就会实现。比如说，我现在许愿下一首歌是播邓紫棋的歌。 你是指在哪里许愿？ 就是在车上，车上，车上，因为它是随机播的嘛，那个歌曲，所以我就许愿说，如果下一首是邓紫棋的歌曲的话，那今天我就会发生幸运的事情。结果他真的播邓紫棋的歌，然后呢，我真的发生很多 lucky 的事情。 哇，我觉得哦， 这个就是会，我不知道每个人会不会遇到这样。 我也想要戳破这个谎言呢、 为什么？ Okay， 你在车听歌是用什么 app？ 用那个 YouTube Music。 YouTube Music 呢我本身也是有用 okay， 它会根据你很喜欢听的歌一直推送给你的所以你很常听邓紫棋它就会播邓紫棋，这是常理。他们的 algorithm 会算的宝贝，就好像我很喜欢听 K-pop、我很喜欢听那个 Tyler 的歌曲、因为其实我只要播一个 video， 可能上一段影片是个 video 来的、然后下一个影片就可能是邓紫棋的歌或者是 K-pop 歌了啊， New Jeans 的歌曲啊。 没有， 所以你喜欢什么歌它就会比较常播什么歌。 没有，如果你现在听着抒情歌，下一首它就是抒情歌，不一定是邓紫棋的抒情歌 的。没有，可能上一个 video 还是在听，是在播放那个物理学的那个教课的下一首在播那个 super shine 哪有突然这样跳脱的，没有啦。哎呀，你一定是发生很多不 lucky 的事情啦。 没有，我就是 lucky 我才跟你一起合作啊。 可是对我来说是不 lucky 啊。 这样的话你也不 lucky 咯 所以我刚才没有听到、 刚才有讲自己 lucky， 这样你不是矛盾。 那个是之前发生的事情、刚才我没有听到邓紫棋的歌曲，所以不 lucky、OK， 回来我们就听看这位听众有什么开心的事吧。设置歌选 Beyond Trend。 你好，我是 YYNING。 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 Treasure 的 Everything。 Treasure 的演唱会呢将在5月30号在阿夏达 Arena Bukit Jalil 闪耀的开唱啦。想要购票的话可以去到 www.golife-asia.com。 歌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歌选变变变，湖边、河边、海边，吼！歌选变变变，歌选变变变。今天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只要听歌了之后呢 ，everything will be settled， everything is okay。所以你是一个爱听歌的人吗？如果是的话，你有遇过什么开心的事情呢？我们就来听看这位听众的开心故事。 听歌的时候遇到的开心事情是你喜欢的歌，然后你可以放松心情，然后我觉得是比较开心的事情。 对， 真的，当你不开心的时候啊，你去听你爱听的歌， 你最近很喜欢听的歌，你就会整个人心情愉悦起来了，没有这么的 down 了。 而且刚刚像这位听众说到的，就他突然间播放，你会觉得哎，老天今天眷顾我、uh-huh. 真的是播我喜欢我会开心的歌，对不对、 uh-huh. 这种我觉得在蹦迪的时候，因为你可能之前也有蹦迪过、 okay. 我觉得蹦迪的时候如果在现场有播放你喜欢的歌，那个是最开心的。 我这个是每个人都会开心， 因为你知道，因为 DJ 有时候他会播很多种歌曲。 I know that。 然后有时候我们去播、yeah. 蹦迪，像我，你个人最不喜欢什么音乐类型？ 我不喜欢那一种就是比较慢节奏一点的，然后我喜欢那种重音的、咚咚咚咚咚咚，但是他突然间播那种很轻松的歌曲，会觉得很跳脱。 对，而像我的话，平时可能去蹦迪的话，我其实不太喜欢那种比较有电音类，然后没有人在唱歌的，一直在叭叭，也是给他叭叭叭。可是如果比较识相一点的 DJ 哦，他就会叭叭，来 Jenny， 哇，然后我全场就大尖叫，就你突然间播 Jenny 啊，或者是 New Jeans 的歌曲啊，来 Blackpink 的歌曲啊，就全部人会超级嗨的。而且以前只要他没有播我的歌，我还会做一个小 pebble， 什么小 pebble， 因为我会趁机跟那个 DJ 打好关系。他如果今天播的歌都是我不喜欢的，我就赶快哦冲去人群的最前面，然后在我的手机的备忘录啊写大大哥的 Can you play New Jeans song， 或者是 Can you play Blackpink song， 我要听 Like Jenny， 或者是我要听什么 Let's Kill This Love， 然后那个 DJ 就 OK OK， 然后我会塞他小费，讲 Thank you Thank you， 给他10块钱。 你那么辛苦干嘛？你不去做 DJ， 你可以播你自己喜欢的歌曲啊， 所以 又可以赚一笔钱。 所以我一个好朋友叫赖明泉， 赖明泉他播的歌都是我们喜欢的哟。 他 DJ 的歌都是播 YouTube 的， 按把灯罢了 play， 喂，开玩笑，人家很认真的好不好？OK 了，我们聊完了开心的事情，回来跟你聊聊心酸的部分吧。手就给我选 Beyond Trend， 给我选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New Ban New Ban。 Hello， 你好，我是 YYNG。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以慧的《热恋冰淇淋》。 歌选 Beyond Dream。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歌选边边边， 湖边、河边、海边，吼！歌选变变变， 歌选变变变。今天要跟你变的话题呢，是跟听歌有关的啊。I like to listen this music 啊，所以听歌的时候呢，会遇到什么心酸的事情呢？那就是你听着听着的时候呢，哎，有那个 feel 了的，但是突然间有广告进入。 棒棒棒！我有看过这个，就你失恋的时候就要一直在播那些非常 抒 情 emo， 想起你的前任啊、另一半的那些歌。结果因为呢，你没有钱给一个14.9块。对啊，那个是 YouTube 的那个广告名，广告的那个费用，那14还是24.9一个月， 是真的很 sad 的。而且你还要 log in 那个电话，你明明那个样子的已经哭着，可是你 log in 的时候，那个电话你要笑着的嘛， 对不对？突然间就很跳脱的那一种。 对，或者是有时候播歌的时候，你可能也是可能上一首在听那首有一种悲伤 ，OK， 然后下一首就 Jenny， 这个 DJ 不行。 没有，有时候那个他歌也是循环播放，他就随机来的太快了，那个情绪来个大转折。 是， 有时候到了星期日我也想要听慢，听那些慢歌， 秋秋的歌。 可是他下一首真的突然来个大爆炸，我就觉得受不了。 是，你会不会跟着自己的心情呢去听歌的？比如现在很 sad，你就听 sad 歌。 对。 比如现在你很开心，你会听开心的歌。 对，而且我有时候是过分到我跟金牛座刚刚也是很像， 怎样？ 一首喜欢的歌，我就会单曲循环。 哎， 可能开车开个30分钟，我就听那首歌就对了。 是，然后听了之后真的是觉得很舒服的感觉，很疗愈的感觉。OK， 回来我们听看看这位听众有什么心酸的故事吧。手就给我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YYNG。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告五人的《从未见过的海》。 歌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湖边、河边、海边，吼！勾选变变变， 勾选变变变。你是一个喜欢听歌的人吗？如果是的话，你知道你有遇过什么心酸的事情吗？我们来听看这位听众的心酸故事先呢。 听歌的时候会遇到什么心酸的事？我觉得呢，不管是听我喜欢听的歌，或者是听我喜欢的节目，尤其是我在等着冷笑话的答案的时候呢，突然间就没有线，因为刚好回家的时候呢，会下这个地下室去 parking 嘛，所以呢，地下室是没有 line 的，所以呢，我就听不到答案了。 这个就是我最心酸的事情啦。 为什么冷笑话变成一首歌了？ 就还有在听我们节目， 是是是， 啊，只是说中间播的歌，其实我非常有感的，欸。像以前我还是听众的时候，还没有做电台主持人，那时候也没有那手机的 app， 然后会很期待每天在那些电台听到的歌。可是因为有时候我们想要听这首歌，然后又来不及听到那个 DJ 报歌名啊，所以我觉得这首更好听。哎呀，没有听到名字就觉得很可惜。 然后呢，你 就 等哦， 就永远听不到这个歌了。但是还有后面才发现，原来你可以去那些电台的网站，去看他们刚刚播过什么歌。所以以前我小时候是这样子听歌的。 你是一个最心酸的事情是这个。 对，这是我心酸事。 我遇到的心酸，那时候也是听电台的时候呢，会有些地方没有线呐。你明明听着这首歌很有感觉的，突然间没有线的时候，他就滋滋滋滋，哇，真的是蛮心酸一下的。 看起来大家都很爱听歌嘛，对不对？你听歌的时候又有哪些心酸开心事呢？继续来到我们的 IG 来分享吧。 守着 Goshen Beyond Trend， Goshen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d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 New Band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New Band New Band